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根据同名京剧改写的戏剧故事《清风亭》。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，再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，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率队启程奔大漠，知己知彼详细说，长人威风贬自己，不知此行福与祸。 胡铁花站起来，向那两个听得张大了眼睛的女孩缓缓行了一礼，她笑着说， 这次虽然委屈了两位姑娘，但由此却可证明他对两位姑娘的心意，两位多少还是会有收获的。 迎艳抿嘴一笑说，是吗？如此说来，我们反倒该感激公子了。 胡铁花说，你们就是应该感激我，要不然你们一辈子也休想看到那姬冰燕着急的样儿。 楚留香也不禁大笑了，哎，若论脸皮厚啊，只怕连我都比不上你胡铁花呀。 半冰娇笑着说，既然是这样，就请公子们解开我们的手吧，要不让我们敬公子两杯，又怎能表现出我们对公子的感激呢？ 但是姬冰燕不但没有在一个时辰里赶来，也没有在两个时辰赶来，到了半夜三更她还是没有赶来。迎燕和半冰已经渐渐地笑不出来了，半冰默然说， 怎么，公子猜错了吗？也许姬冰燕并不如公子想象中对我们那么关心呢。 胡铁花也开始着急了，嘴里却笑着说， 放心他一定回来，一定回来。 迎燕说， 他要是不来呢？ 胡铁花愣了愣，转过头去瞧楚留香。楚留香说， 别看我啊，这可是你的事儿。 胡铁花笑着说，当然是我的事儿。你以为我着急吗？我不着急，我算准了他一定会来。 半冰说，他要来早就该来了呀。 胡铁花又笑不出来了，他迟迟地说， 那也许是找不着这条路。 楚留香说，他送我们上路的呀，怎么会找不着呢？ 胡铁花说， 是啊。 楚留香说， 莫非他没有想到是你做的这件事？ 胡铁花说， 我故意在那儿留下了好几处线索呀，别人就算瞧不出来，但是姬冰燕五岁的时候只怕他就能瞧出来了。 楚留香皱着眉说， 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还不来呢？ 半冰说， 他要是真的不来，公子们想拿我们怎么办呢？ 胡铁花苦着脸说，